这首超级舞林由范伟、王啸坤、赵英俊合作演唱，曲婉婷她慵懒自然的声音总会带来惊喜，再来听曲婉婷 Moon and Back。 所产生的悲哀，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。冒险自驾的气候是有多难？这里竟然还会有四季变换，但所谓雪花比记载更好看。我一定要尽快调查明白，这落后星球。反而是一种缺憾。

It's a wild, wild web when you feel lost inside. A wild, wild web where there's nothing to hide. Wild, wild web, please tell me where I'll find the virtuality of your smile. It's a wild, wild web when you feel lost inside. A wild, wild web where there's nothing to hide. On the wild, wild web, please tell me where I'll find the virtuality of your smile. Now I hope that someday we'll be meeting for real. And we'll talk and

间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你是收工犬来到人世间，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。渐远，心下多了个少年，少年一天天长大，有一天要离开家，看他背影的成长，看他坚持不回望。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， 心邻居名叫茉莉茉莉茉莉。